街不叫街， 街叫 叫街。 枪， 哎，吃饭的吃不叫吃， 这念 叫吃， 吃， 灯光的灯不叫灯， 是吃， 叫灯。 哦，哎，这要搁在戏里头哪点用呢？ 好听啊！ 啊，你是来了， 唱念都得上口， 是吗？ 啊，朱砂痣 啊， 唱的时候， 哦， 这灯就念灯。 哦，啊，是是是， 所以就那个 啊，您来了， 今夜晚天后听。灯光明亮，灯光明亮， 是是，那呢？ 哎，就是这是唱，面上也用灯， 是吗？ 啊， 哦， 看过这个《艳阳楼》没有？ 哦，对，拿高灯， 高灯一报名，高灯不能说高灯， 啊， 得说高灯， 哦，是是， 好听，啊 啊， 高灯出来拿着扇子， 啊， 按高光。是不是 要按原字儿来呢？ 不上口 啊， 说灯。 对呀、 那吓你一跳， 是吗？ 是不上口的啊！ 啊，你来了， 按高光灯。 响啊， 是不是？ 哎，这要上口， 哎，讲究上口， 是是。 京戏里边还讲究流派 啊，对，不假。 旦角里边，讲究是梅上成群， 这是四大派。 哎，老生里边 啊， 讲究是马谈夕阳， 这也是四派。 好听啊， 啊， 特别是马连良先生的戏，我是最爱听。 好好好， 有特色 啊！ 啊，一出场你瞧，潇洒大方， 是是 啊，你唱腔委婉动听。 哦，您可以学一学吗？ 他的那个代表剧啊， 啊， 淮河营。 对， 哎，你听人家里边那小花腔，听着特别美啊。 是吗？ 啊，我给你学学。 哎，您来了， 学一点啊。 哎呀， 不过我学就学个皮毛。 哎，那决定 啊，不可能都像。 是是， 哎，说要说学像100%，那瞎说。 哦，反正怎么也得60%， 哎，0.1%， 不行啊。那你就别学了， 有这么一点，别那么一点，听着。左手拉枝，里左伸，右手抬，把乱步啊拉三人同把鬼门关上爬。啊 这是马连良给拍， 有点这意思吧？ 行， 哎，有这么句话叫南骑北马。 不、这是怎么意思？ 北边有马连良， 南边 有麒麟童。 哦，周信芳老先生， 哎， 说唱的好啊。 是啊，特别那马派唱腔跟戏派截然不同。 哦，有分歧。 同时一出戏唱法就不一样， 是吗？ 此近日 啊， 你听马连良怎么唱？ 哦，您瞧一瞧。 拜上了新阳钟，故年兄啊， 这是马派。 哎， 要齐派吗？ 齐派不这样， 他要一唱， 韵味苍凉， 是是， 铿锵有力， 哼， 那嗓子也好 啊。 你别看嘶哑，得叫云遮月。 哎，是是， 你听这个齐派的啊， 齐派。 拜上了新阳钟，不 多大的功夫啊， 不一样吗？ 哎，是啊。 哎，学棋派你要注意一点。 注意什么？ 不能过火。 哦，不能够过了。 哎啊，人家是天生是那嗓子， 不错。 你要学他那味儿，愣憋那不行 啊，愣来， 哎，憋得过我就难听了， 是吗？ 我们邻居二哥就学气派啊， 哦， 学的不像， 嗯， 过火了 啊。 那天叫我， 嗯， 哎，高先生，高先生 啊， 来，你听听， 啊， 我学两句气派啊，听你像不像？ 嗯， 唱的什么戏啊？ 是 追韩信。 哦，这是很普遍， 本来挺好的。 是啊， 人家麒麟童唱不好啊。 啊， 好不一个聪明的小韩信，大将古人，打动我的心。 嗯，你看看 啊，人唱的正合适。 哦，那你们这位街坊呢？ 他故意憋。 是啊， 憋的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他这么一唱，我一听啊 啊。 不像麒麟童， 哦，像 卖耗子药的。 哎呀，是吗？ 卖耗子药都这样 啊？ 耗子药， 哎，就我爹那嗓子， 过火就这味儿了 啊！他唱的 啊，好不一个聪明的小韩信，耗子药， 又看看，这葫芦不小， 是不是？ 哎，是了， 京剧难学， 对， 京剧是一种高尚的艺术， 不假。 是一种完美的艺术， 是是， 也是难度最大的一种艺术， 真是。 哎， 嗯， 在花脸里头也讲流派。 哦，花脸， 哎，有两大派。 哦，哪两派？ 裘派， 嗯， 袁派。 哦，裘盛戎、袁世海， 哎，这两个行当不一样。 哦，有哪点能够区别出来呢？ 这两个行当分铜吹跟架子。 哦，是是是， 你看裘盛戎唱的那个， 嗯， 那叫铜吹花脸。 哦， 哎，这叫什么叫铜锤吗？ 啊，您说说， 就是二进宫听过没有？ 啊，听过。徐远昭， 哎，徐远昭抱着这铜锤， 对， 就以这个为命名。 哦， 叫铜锤花脸。 哦，这么样来， 唱出来有金属音儿。 是是是， 我给你学一下。 哎，对 啊，来，这扎美了，你听这一句啊。 哦，扎美了 啊， 是， 听着 啊， 大龙头， 嗯。哎，就这个味儿， 这叫铜锤。 哦，你要说那架子花脸呢？ 袁世海先生的架子花脸。 哦，是啊。 哎，袁世海先生可有绝的， 不想 特别的念白。 是是， 你学不了。 哦， 堪称一绝。 嗯嗯， 你还不唱 啊？啊， 这念比唱难。 是吗？ 戏班里讲究 啊， 三分唱 是 七分念。 哦，你看，啊， 嗯，就说明这个重要性。 哦，那这地儿你也给学一学 啊，我一学学 啊， 学那个原派的这个道白 啊，花脸道白， 哎，九江口。 嗯，是是， 听听人家这个白口念出来的。 哦，是 真带劲儿。 哦，您来了， 我学学啊，你打，啊，你打断韵白啊。 哦， 至公呀，一是犯发兵于山。定中那刘伯温的诡计，轻则坐，命则假，重则劝君覆没。降老臣欲治公，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严真真，你们自入龙潭。葬身虎口，这博汉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啊？唱，怎不令人哭啊？ 唱， 怎不令个人 大大大唱？ 哎，心思豁然。 你看这气， 哎， 就是这样， 足啊， 不假， 哎，不足不行 啊，是 没劲儿，听着就不行了。